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八课，认识修辞文体。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这个课程一共有24课，我们上了7课。好，我们还是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学的是认识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就是以整本圣经的真理来解释每一个个别的经文，简单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整本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圣经本身是不会自相矛盾的，某一段经文的解释必须符合整本圣经的信仰。以经解经的时候当注意以下5个原则。第一，从有关的经文的上下文着手。二，必须把同样主题或类似的经文互相对照，互相参考，然后从中采取最适当的解释。第三，以比较清楚确定的经文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第四，以新约的亮光解释旧约的启示。第五，解释或说明某段经文提到的事例的时候必须有另一处经文的支持。好，复习过上一课的内容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八课了，请准备好笔记本和笔，也准备好心情。这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上第八课，认识修辞文体。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过还是人受神默示之后写下来的。只要是文字呢，就免不了要牵涉到修辞和文体了。受神默示而写下圣经书卷的人，因为背景不同，受的教育不同，写的时候又因着特定的目的和对象，所以遣词用字、文体风格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我们要是也能够认识一下圣经里面的修辞手法和文体，对解释经文的意义、解决一些疑难是很有帮助的。什么是修辞手法呢？有时候为了引人注意，为了突出重点，我们会用一些特别的用词，甚至故意违反文法来表达要说的话，这就是修辞手法了。举个例子来说，雨下得真大呀，这样说直截了当，但是平淡普通。要是说成啊，雨下得好像天都快塌下来了，那同样是表达雨下得很大，可是呢却很不平常，显得多姿多彩，这就是修辞手法了。当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的时候呢，他不是指一只动物，而是指耶稣，把耶稣比喻为羔羊，而且是将要代替众人的罪而牺牲的羔羊。这句话对当时听见的人来说很容易理解，因为犹太人经常献羔羊为赎罪祭。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说也没有问题，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是为赎我们的罪而被杀的羔羊。但是对不认识耶稣、不相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第一次听见这句话的时候，难免就要问耶稣哪一方面像羔羊呢，就需要一番解释他们才能明白了。那解经的时候要是完全没有察觉到修辞手法，就很容易误解经文了。比方说提摩太后书2章3到6节里面，保罗说要像精兵忍受苦难，像竞赛的人遵守规矩。还有又提到农夫先得粮食，这些呢都是修辞手法。保罗并不是在教训士兵、运动员和农夫，而是鼓励提摩太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又例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里面提到的晨星一同歌唱，星星怎么能歌唱呢？这句话不能按字面来解释，应当理解为作者用修辞手法里面的拟人法，表达受造之物因为神的创造欢欣雀跃。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生动又有趣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我们必须能够辨别这些修辞，并找出这些修辞所表达的意义，才不至于理解错误、解释错误。整本圣经都是神给世人的一个启示，是神的话，要世人从中得益处、受造就。不过，只要是文字，就会牵涉到修辞和文体。圣经不是一部文学著作，可是却包含了最优美的文学作品，里边有各式各样的文学题材，包括历史、传记、诗歌、格言、比喻、寓言、书信等类，其中还有各式各样的修辞和一些特殊的风格。因此解经的时候呢，必须按照有关经文的题材和格式来处理。比方说，所查考的经文是历史记载，就得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所查考的经文是诗歌的话呢，就得从诗歌的角度来解，否则不是解得不清不楚，就是越解越糊涂。好，那现在呢，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怎么确定某句话是用了修辞手法，还是在表达字面的意思呢？一般来说，当一句话和主题特征不相符，或者是和事实、经历、观察有矛盾的时候，多半是用了修辞手法。比方说，要是看见报纸的体育版上很大的标题写着“火箭击败了公牛”，稍微留意体育新闻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指两队篮球队的比赛结果。火箭队就是姚明所属的篮球队，绝对不会想到一枚火箭打伤了或者打死了一头公牛。好，那以下呢，就提出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修辞用语的几个要点。第一，一般来说，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经文都应该按字义来解释。还记得吗？第三课里面我们提过了，先尽量按字面解释，不要轻易加上属灵的象征。例如耶稣变水为酒这个神迹，那六口石缸就是六口石缸，水就是水，酒就是酒，并没有特别象征什么，我们就不应该轻易解释石缸预表什么，水预表什么，酒又预表什么。然而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施洗约翰提到的羔羊，就有充分理由不按字面意义来解释了，因为分明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好，第二个要点，要是无法根据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就应该按修辞用法来解释了。例如耶利米书一章十八节记载，神说他已经使耶利米成为坚固的城，成为铁柱铜墙。启示录一章十六节，约翰说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星。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诗人说要投靠在神翅膀的印下等等。这些句子呢，都没办法根据字面意思来解释的。耶利米怎么可以成为城或铁柱或铜墙？主耶稣右手怎么拿着七颗星呢？神怎么会有翅膀呢？等等，这些句子都没有办法根据字面意思来解释，就应该按修辞用法来解释了。好，第三个要点，要是按照字面意义解释起来很不合理，就应该按照修辞用法来解释了。例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二节里面提到，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大山小山怎么发声歌唱呢？田野的树木怎么样拍掌呢？ 这些话要是按照字面意义解释起来很不合理，就只能按照修辞用法来解释了。第四个要点，要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时候，就应该按照修辞法来解释。要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时候，就应该按照修辞法来解释。例如约翰福音第六章53-58节，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有永生，很明显的这是修辞的用法。因为要是真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就是吃人肉的残忍行为了。第五个要点，注意修辞用语之后有没有补充的字面说明。注意修辞用语之后有没有补充的字面说明。例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15节里面提到的睡了的人，根据16节的解释呢，是指已经死去的人。而以弗所书2章1节，保罗说以弗所信徒死了，不是指他们肉身已经死了，因为保罗接下去马上解释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第六个要点，找出修辞手法当中的本体和比喻体。找出修辞手法当中的本体和比喻体，那有的时候呢，本体和比喻体会同时出现在经文里的。例如以赛亚书8章7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掌过两岸。那这节经文乍看之下呢，好像不知道是说真的洪水还是另有所指呢，但是经文下半句解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原来大河翻腾的水是比喻体，亚述王才是本体。然而有时候呢，本体并不明显，很容易导致误解。例如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殿是比喻体，听的人以为是指当时的圣殿，但是21节才指出耶稣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找出修辞说法当中的本体和比喻体，才不会解错。所以请弟兄姊妹留意以上可以帮助我们辨认修辞用语的几个要点。第一，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否则经文都应该按字义来解释。第二，要是没有办法根据字面意思解释，就应该按修辞用法来解释了。第三，要是按字面意义解释起来很不合理，就应该照修辞用语来解释。第四，要是按照字面意义解释会导致不道德行为，就应该按照修辞法解释。第五，注意修辞用语之后有没有补充的字面说明。第六，找出修辞手法当中的本体和比喻体。弟兄姊妹，以下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修辞的分类。第一，比喻，就是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比较所要讲的一件事，使所讲的事情更加明显，更加清楚，这是比喻的作用。那比喻呢，又分为明喻和暗喻两种。明喻是明显的把两件事物摆在一起做比较。例如主耶稣责备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们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貌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把为善比喻为装饰的坟墓， 那一般来说，明喻的句子呢，都有好像、如同、仿佛、若等等这些字眼。而暗喻呢，没有明显的拿两件事物来比较，但是句子里面呢，隐藏着比较的性质。例如，耶稣说过，他是门，是光，是葡萄树，是好牧人等等，这些都是暗喻。好，第二类就是寓言，寓言故事那个寓言啊，暗喻加以扩大或者故事化，就成为寓言了。例如，士师记第九章八到十五节就是一个寓言故事，说到树木要找个王管理他们，结果找了不能结果子、一无是处的荆棘来做他们的王。这个寓言是基甸的小儿子约坦说的，他用这个寓言提醒事件人，立亚比米勒做王，就好比种树立荆棘做王，不能给他们提供真正的保障。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六节，先知拿单以一个寓言定大卫的罪，并指责他。那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就是，通常寓言的一些细节都有些意思，而比喻呢，只包含一个主要的教训。好，第三类是拟人法。拟人法把没有生命、没有知觉、没有感情的东西当作有知觉、有感情的人一样。例如诗篇九十八篇第八节里面说的大水拍手，水哪有手呢？但是把水拟人化，当作人一样有知觉、有感情，高兴地拍起手来，大水拍手四个字就是一幅欢乐颂赞的图画都活现起来了。那有时候呢，圣经也会把神拟人化，也就是说用拟人法来描述神。例如旧约里面，圣经呢常常讲到神的眼目、神的耳朵、神的膀臂、神的指头、神的衣服等等，并不表示神好像人那样有手有脚、有耳朵有眼睛啊，也不像人那样需要穿衣服。有时候圣经还会把人的情绪加在神身上，例如撒迦利亚书八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弟兄姊妹，神是灵，神是无形无相的，神是慈爱的，不轻易发怒的。以上提到的种种描写呢，都是文字修辞，让人更容易体会神是亲切的、具体的。好，第四类，拟物法。拟物法，既然有拟人法呢，也就有拟物法了。那前面提到把神拟人化，是把人的特征加在神身上。拟物法呢，就是把动物的特征加在神身上，以形象化的手法表达神的行为和属性。例如诗篇第九十一篇，诗人提到神是他的保护的时候，诗人说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神怎么会有翎毛呢？怎么会有翅膀呢？这就是拟物法了，是修辞的一种手法。诗人是联想到小鸟或者是小鸡藏在母亲翅膀底下受保护的情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描写。好，第五类是夸张法。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用到夸张的修辞，例如我累死了、垂涎三尺、白发三千丈等等，这些词故意把真实现象夸大了，但是目的不是欺骗人，而是使人对所说的有关现象有更深的印象。说的时候呢，讲的和听的都知道这是夸张的手法，不会误会。出埃及记三章八节以流奶与蜜来描绘迦南地的肥沃和丰盛，这是夸张的修辞。 生命记一章二十八节提到以色列的十个探子报告他们窥探迦南地的结果的时候，他们说迦南地的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很明显的，迦南地的城墙不可能真的高到顶天，不过是表示那里的城墙非常高而已。诗篇六篇第六节，诗人说他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人有没有可能流那么多眼泪，以致床褥都会湿透，床都飘起来呢？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夸张的修辞。诗人使用夸张的手法来强调自己非常忧伤，不断的流泪。好，第六类是代表法或者借贷法。代表法或者称为借贷法，就是以某样物件代表物主，或者以某个地方名代表那个地方的人。例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那这里说的耶路撒冷就是代表全犹太人。又例如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里面提到的喝主的杯喝鬼的杯，吃主的筵席吃鬼的筵席，是代表与主或与鬼有交通。好，第七类是反语法，也就是口说出的话和心里想的意思完全相反，但是并不是歪曲事实，而是用反语来达到预定效果的一种语言技巧。例如哥林多前书四章八节，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这是反语。其实哥林多人并不饱足，属灵方面还是个婴孩，需要教导。保罗用反语来提醒他们是一种激将法，这种反语的修辞法往往比正面讲更有力，更贴切，更能够表达保罗难过和愤怒的心声。接下来我们要学习认识一下圣经里的几种文体。第一，记叙文，就是记载历史事实的经文，大都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的记载，但是福音书的作者写作的目的和对象有所不同，因此四福音记述耶稣的言行的时候有一些差异，这是要留意的。第二，诗歌，诗歌体裁免不了有比喻、有象征、夸张等修辞技巧，解经的时候就不能够照字面来解了，这也是要注意的。第三，比喻，那这点前面已经提过了，那第十一课呢我们会详谈，这里就省略不谈了。第四种文体就是预言，预备的预，言语的言，预言。神借着他的灵感动人，先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解释的方法之一就是根据已经应验的预言来解释还没有应验的。解释预言的时候，留意以下几点。第一，有的预言按字面说的应验了。例如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应验了弥赛亚书五章二节字面说的基督生在伯利恒，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应验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字面说的基督以王的方式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第二，有的预言是比喻性的应验，例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以及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比喻性的应验了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而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比喻性的应验了基督是被击打的牧人。第三，有的预言是灵异性的应验，也就是以旧约圣经中的真实事物比喻日后要发生在新约时代的事情。例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跟十二节，以及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以色列复国，外邦人归主，岂不是在灵异上应验了吗？第四，解预言的时候首先要明白， 预言对当代人民有什么意思，比较靠近的应验结果怎么样，预言要表达什么信息，明白这些之后才能够明白比较远的应验结果。例如哈该书讲到建造圣殿，以斯拉记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二节是这件事情的背景，让我们知道哈该劝人建造圣殿和他的预言有关。他预言将来有一天神要彰显荣耀并祝福百姓，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则说出了比较远的应验结果。那预言不容易解释，要特别小心。第十七课讲启示文学的时候我们会再多谈一点。那最后第五种文体是书信，用书信方式写成的经文，新约里面有很多书信，我们第十课讲新约书信查经的时候再详谈。今天这一课就上到这里结束，下一课再会。